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体育广播，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陶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路，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听众朋友，上周六呢有十位听众获奖，由于人数众多，我们在这里就不一公布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逐一和各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的，请放心。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呢就是什么是洁净新风，答案呢也会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然后呢，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会送出两份奖品，我们的奖品呢就是价值390元的车用费保一台，先预祝您能够获奖。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请来的是远大洁净空气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大区总监钟瑶。您好，钟总监，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主持人方华老师好。 远大洁净空气科技有限公司是隶属远大集团的是吧？ 是的。 那就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远大科技。 远大科技集团呢，以为了人类未来为使命，像我们公司所有的技术呢都是全球首创，像我们的独创的建筑节能技术保护地球，独创的洁净空气技术保护人类，所有的产品啊都从本质上优化着地球环境和人类未来。我们的远大从文化到产品都是主要围绕着创新以及节能环保这两大主题来开展的。1992年我们公司呢研发中国第一台费电中央空调，03年我们发布远大价值观，确立呢把环保看得比盈利更重要的观念，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加入节能环保的行列，一起共创我们的蓝天白云梦。05年起我们研发系列洁净空气产品，发明了 99.9% 能够过滤 PM2.5 的洁净新风系统，以及商用家用穿戴全系列洁净空气产品和手持式 PM2.5 检测仪，从检测到净化的全套提升空气品质的产品。远大是业内唯一能够将室内空气比室外洁净100倍的效果承诺写在我们合同里面的品牌。 这个是唯一一个把这个承诺写进我们的合同里的哈，就是我们一定会承诺室内的空气比室外会洁净100倍。 对， 只要你装了我们这套新风系统是吧？ 是的，只要是装了我们这套新风系统，我们就能够承诺室内空气比室外洁净100倍。 哦，哎，那这样的话是怎么一个检测呢？ 可以采用我们的手持式环境仪来进行检测，也可以请第三方来进行检测，都没有问题。 哦，刚才您在介绍当中，我看用了很多全球首创还有独创这样的字眼哈，可见也确实咱们这个远大一直在秉承着创新和节能环保这两大主题是吧？ 是的， 嗯， 这一直是我们公司的主题和使命。 嗯，那现在我们也知道哈，这个由于空气的问题呢，这个新风系统越来越受重视，所以呢生产新风系统的企业也越来越多啊。那这个行业呢现在也面临着一些机遇和挑战是吧？ 对，现在啊，人们对新风的意识它是越来越高。对于新风行业来说，存在的机遇就是随着国内空气环境的恶化和变迁，普通消费者呢，对于新风产品的需求也是越来越高了。这为当前新风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而业内普遍认为，家用新风系统的市场已经进入了高速增长期。而面对挑战的呢，是新风普及率和认识的误区。相比国外新风 90% 以上的普及率，国内普及率不足 2%。很多的国内消费者他都误认为新风系统是雾霾天气的急救药，所以对新风的发展，远大还在继续努力。 机遇呢，就是因为家用新风系统已经进入了高速的增长期，是因为很多人认识到了这个家用新风系统它的作用。那么我们面临的挑战呢，就是其实认识的人还是很少的，是吧？ 是的，新风系统它的需求啊，它已经从以前的雾霾的催生品，而现在演变为了家庭的必备品，所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机遇。 就是因为大家开始有这个意识了，但是离着我们说去普及它还是远远不够的哈。这期间有很多的路还是需要我们去走的。 是的，是的，我们一直在努力。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洁净新风哈。洁净新风，我们也知道这是一直远大，比如说我们大家在一些广告媒体上看到远大打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口号，就是洁净新风，是吧？ 对。 那么什么是洁净新风呢？ 关于洁净新风的这个概念啊，其实国内的净化的标准和新风的标准一直以来呢，它都是一个热点词。因为这个行业是个新兴行业，国家呢也在逐步规范的这个过程之中，目前空气净化器的新国标已经出台，这是一个推荐和参考的指标，但是它会越来越完善，我想呢要求也会越来越严。洁净新风的概念最初呢是由远大洁净空气经过市场调查并结合实际使用情况提出。所谓洁净新风，我们通过的一个短语概括呢，就是四无一省。 四无一省， 对， 哪四无哪一省？ 四无呢就是无尘、无菌、无噪音、无污染，这四无。 一省呢？ 一省呢就是省费用。 哦，这样的四无一省，达到这个四无一省的就可以称为洁净新风，是吧？ 是的， 无尘、无菌、无噪、无污染，省费用。 是的， 其实最初的时候哈，新风系统出现的时候，我们大家认为，既然已经叫新风了，那是不是这个新风系统出来的风都是干净的、洁净的？看来也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吧？ 对，是的，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新风都是洁净新风，而远大在这一块呢，我们完全可以做得到。洁净新风呢，它应该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能够满足四无一省的这几个要求，然后才能够称得上真正的洁净。洁净新风呢，它是消费者可以用来选择新风产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 那新风，我们理解的新风呢，可能按照字面的理解就是新鲜的风，但是这个新鲜的风并不是能够做到这个四无一省的，是吧？那么真正的适合我们中国家庭使用的新风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真正适合我们中国家庭使用的新风啊，应该是能够 99.9% 过滤 PM2.5 的洁净新风。 其实这相当于几乎100%了，是吧？ 对，是的。同时呢，它还需要满足是100%的新风换气、除尘、除菌、无二次污染、带热回收的功能、后期的使用成本低、合理的风管设计，这等等等等的因素。远大洁净空气将洁净新风的概念从定性描述深入转化为定量的描述，室内空气比室外洁净100倍，这个就是我们的效果的承诺。 这就是有量化标准了哈。你怎么知道你这个新风系统达到了一个你的标准呢？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量化，它可以比室外的空气干净100倍。 对，是 吧？而且我们其实一开始很多的家庭，我想安装这个新风系统都是为了过滤 PM2.5，一开始就是这么一个主要的目的，但实际上新风系统它的这个作用并不单单只是过滤 PM2.5， 是吧？ 对， 刚才像您说的，我们除了这个新风换气之外，它还得除尘除菌。 对， 而且还不能造成二次污染。我们知道其实如果家里使用空调的话，它是有二次污染的。 没错， 是吧？ 没错， 空调尤其是那些经常不清理的空调，那吹在屋里的这些这个空气，它是带了很多的灰尘啊、细菌的，是吧？ 对，像现在这个传统建筑里面的这个空调啊，它其实呢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甚至是造成现代楼宇的这个综合症等等的这个病状。 对， 所以说呢，洁性新风的概念为什么和传统的这个新风有很大的区别呢？那么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对于新风的这个选择要满足很多的这个条件，刚刚说的这个四无一审，包括我们的这个家庭他选择新风，现在呢消费者也有了更多的认识， 对，它能够满足我们更多的对生活的一个高品质的需求，是吧？ 没错， 现在很多家庭哈，新装修的话，尤其是面积稍微大一点的，设计师都会建议他们要装新风系统。为什么呢？您觉得？ 这个家庭装修啊，要装新风系统，其实呢，是因为新风系统对于装修期的房子呢，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是一个全面空气的解决方案。虽然新风系统的快速走红，是因为它的除霾技术，但是呢，从本质上讲啊，新风系统最主要的功能还是通风换气，消除室内的污染。 嗯， 像装修完成以后啊，我们的房间里会有很多的有害化学气体，像 VOC 啊、TVOC、甲醛啊、甲苯啊、粉尘等等。新风机呢更适用于装修气态污染物的去除，而对室内呢进行一个全面的净化。和自然通风相比啊，新风系统的换气量大，换气有排，而且也有劲，气流组织科学而且合理，换气效果呢更好。而对于房间不通透的这个家庭啊，它是科学改善通风问题的一个大大的工程。同时应用新风系统还能够有效地控制室内的空气的湿度，在秋冬季节不会出现发霉啊、细菌滋生等等的情况，保证健康的同时呢，也能延长家具和建筑物的寿命。 确实像您刚才所说哈，新装修的家庭难免哈，房间里会有家具的味道啊，装修的味道哈，大家为了身体健康肯定就想每天来开窗换气哈，这是我们最简单的方式方法哈。但是呢也会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比如说冬天的时候我们不能开窗透气，太冷了哈，还有雾霾的天气的时候，或者是还有春天我们就刮大风的季节哈，这些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开窗通风，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时候新风系统就可以把这所有的问题解决了，是吧？ 对，使用了洁净新风系统之后呢，室内比室外呢洁净100倍，然后整年不开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同时啊，长远来看，改善室内的空气品质不仅仅是装修之后的甲醛袭击，也不只是除霾换气这两件事儿。调研结果呢证实，室内空气比室外呢要脏5倍，这正是因为室内空气中的有害的物质，它不仅仅只限于颗粒物、超标的二氧化碳、宠物的毛发、尘螨等等的过敏源，细菌、病毒、装修产生的甲醛也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威胁，尤其是对免疫力较低的儿童和老人。 其实我们人只要是在这个房间里活动，它就会对空气产生污染。 对， 我们就会产生一些污染物。那么新风系统是如何应付这些挑战的呢？ 像我们远大洁净新风系统啊，它具有新风换气、静电除尘、静电灭菌、三级空气过滤、新风热回收这几大功能，真正能做到四无一审，无粉尘、无细菌、无缺氧、无噪音，省费用，而且呢保用20年以上。 就是你不管是家庭的装修的这种甲醛呀，这些有害气体，还是说你这个家庭里的这种二氧化碳呀、动物的毛发呀，这些尘土、螨虫啊、细菌啊等等，通过新风系统都可以把它过滤掉，是吧？ 没错。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 您看， 去年冬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北京的这个空气质量还是不错的哈。 嗯、 那么在去年装修的时候，我就听有的朋友在讲，哎呀，现在天气这空气质量不错了，也许以后会越来越好哈。那这种情况下，我还有没有必要装新风系统啊？他是比较犹豫的。 当然有必要了，尽管这个外界的空气质量看起来不错啊、 嗯、 尤其是像去年冬天，但是呢仍然存在着很多粒径极小肉眼不可见的颗粒物，它会威胁我们的呼吸健康。像空气质量播报中的优良空气，事实上呢并没有真正的达到让我们人体健康的这个水平啊。现在空气稍有好转，很多朋友呢就疑惑这个新风系统要不要装。其实啊，家庭呢安装新风系统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那您觉得是哪些情况下或者是哪些家庭需要安装新风系统呢？ 有几种情况啊。第一个呢是刚装修的新房，像新房刚装修完，有的人呢急于入住，却忽视了甲醛等等装修污染的伤害。新风系统呢，它能够实时置换室内外的空气，将甲醛等污染气体排出室外，及时将家具和油漆所释放出来的这些有害气体及时清除掉，才能够真正的保障我们的呼吸健康。 嗯、 所以房子刚装修完，与其采用除甲醛的化学方法，还不如装一套新风系统来得有效呢。因为各种除甲醛的方法都只能够起到一个暂时的缓解作用。大家都知道，像这个甲醛的释放周期，它可以长达20年呢。时间一长啊，潜藏在家具里的甲醛它还是会释放出来，而新风系统能够时刻的排出甲醛等等的有害化学气体，才能够让室内的空气更加洁净。 嗯，这一点其实我还是蛮有体会的，因为我也是去年刚刚装修完哈。装修完虽然用的都是环保的材料，但是当你啊闷了一天啊，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打开房间还是有一些味道哈。 对， 那这个时候就把新风系统打开，其实时间不长，邻居再过来到我家来的时候看，哎，您家没有什么味道啊，其实就是这段时间新风系统已经开始起到作用了啊。 对， 就是哎，他会觉得哈已经没有味道了。 嗯，对， 这是其中一点，就是说您说的是刚装修的新房是有必要装新风系统的哈。那还有哪些情况是需要装新风系统？ 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情况呢需要装新风系统。比如说像这个雾霾严重的地方，像我们北京啊，然后 PM2.5 经常爆表。然后3月以来，不仅是雾霾橙色预警它频频来袭，沙尘暴呢也悄然而至。而且呢像这个杨絮柳絮现在呢也非常的严重，而这些细小的这个颗粒啊，一旦入侵到人体的肺部，就会引起各种呼吸道疾病，严重时呢还可诱发癌症。像关窗躲避雾霾，室内呢又极易缺氧，同样危害人体的这个健康。尤其呢室内比室外它其实呢还要更加污染，甚至是污染严重5倍以上。而新风系统呢，它通过引进室外的富氧空气，经内部多重过滤之后呢，再输送到室内来，进入到室内的呢都是新鲜的富含氧气的空气，而室内的污浊空气呢则排出室外。像雾霾天关窗除霾，室内呢犹如一个天然的洁净的森林氧吧，解决了关窗缺氧的问题。所以说在雾霾严重的地方加装新风系统呢是十分有必要的。同时呢在那个就是通风不畅的地方也是需要安装新风系统。像通风不畅啊，这个室内空间的舒适度呢它会大打折扣。头闷烦躁等等都与通风不好有关。像冬天啊我们脸色通红，夏天在空调房内容易犯困，这呢都是由于缺氧所导致的。然而呢就是现在有些建筑包括办公室啊，它过于的这个密集和拥挤，单靠自然通风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人体所需了。而新风系统采用强制通风的方法，及时引入新风，室内室外的循环，有效的进行换气，让室内呢有足够的新鲜空气，这个室内空间的舒适度也会大大的提升，人的精神和效率呢也会全面的提高。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观点呢，就是但凡是建筑物室内都需要安装新风系统。 嗯， 刚才其实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您是一再再再强调和远大他新风系统自己的一些独特性哈。 对。 很多因为是独创的嘛。那么新风远大新风机的它的工作原理和其他品牌相比来讲，我们最大的核心的竞争优势是在哪里呢？ 我们远大呢是业内唯一敢于将新风净化的效果进行量化，并且呢在合同中承诺室内空气比室外洁净100倍的新风品牌。 就是敢于把这个承诺写到我们的这个合同里，是对自己的技术是相当有自信的，应该是，是吧？ 对，是的，非常有自信。 那远大在整个空净行业当中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我们远大洁净空气科技有限公司是业内最早、规模最大、产品线最全的这个新风净化品牌。目前呢，我们远大洁净空气是新风行业品牌关注度排名前3的企业，凭借我们强大的功能以及后期的这个使用效果啊，在中国建科院发布的新风机测评报告中被力赞技术最牛、效果最佳，并蝉联双11、双12新风内幕销售第一。此外呢，我们远大洁净新风机更是荣获了有家电行业奥斯卡之称的2018 AV 艾普兰奖的新风品牌。同时，远大洁净空气科技有限公司以我们精湛的技术和产品为大家呢提供室内空气的整体解决方案，从本质上呢优化着我们的健康和生活水平。 现在呢其实春天了，正是这个家装的旺季了，是吧？在这个季节对于远大新风来讲应该是不容错过的一个季节，是吧？ 对。 那这个季节当中，那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特殊的政策？ 现在呢正是家装旺季，我们远大呢也为各位客户呢谋福利，采取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进行打包。4月12日开始持续到5月20号，我们有全国联手发起的家装季活动，欢迎各位呢到我们北京各个实体店面或者是我们的网上官方平台呢进行咨询购买，优惠政策是大大的有哦。 优惠政策看来很多，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刚才钟总说的哈，北京各个实体店的店面或者是远大的网上官方平台去咨询一下。节目的最后为大家播出一条资讯，作为中国燕窝市场的标杆，由刘嘉玲代言的燕之屋产品深入人心。燕之屋牵头制定了中国的燕窝行业质量等级国家标准，这个标准的实施标志着燕窝行业进入标准化时代。燕之屋选取特级燕窝为原料，创造性地推出一碗足一盏的晚宴，通过科学配比，一碗足一盏晚宴仅含燕窝、冰糖和纯化水，并成功实现零亚硝酸盐、零防腐剂、零增稠剂、完全零添加的40标准。燕之屋的每一盏燕窝都通过800名挑毛女工纯手工挑毛，以及海关检验检疫把关，确保源自正宗东南亚产地。20年间，燕之屋始终专注于燕窝产品，只为让消费者吃到一碗好燕窝。好，听众朋友，今天的 RBC 精英会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好，下次见。 此夜时分我们都奔向基地，为了那些 whisky bar 的爱人，山的秘密，燃烧的牛仔，好似梦的子弹。城市之光，你总是如此耀眼，我们却在其间精神蓝绿默默攀山。城市之光，是如此灿烂，我们却在其间茫然若失事。